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教我 距离是何依依不舍，不要拥抱，切莫亲吻，我会粉碎，再不完整，我不存在，就没有消失的可能。 非常明白，我懂，我也知道。

心